目前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无量福，一常在人天受圣妙乐。若能回向法界，是人福利就不可为喻。咁啊，此一段经文就话我哋末世嘅修行者、信佛者，若是供养出世嘅善事，以供世间嘅人王，即系转轮圣王啊。咁啊，得福啦，系无量嘅。咁啊，福似地藏。咁啊，佛咧同地藏菩萨讲：，咁未来世中就系在呢个末法时期，未来嘅五族恶世之中，不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就系包括有咗信心嘅。用皈依三宝或者受持五戒的信心具足的善男子善女人，于佛形象啊，遇呢就是遇到，咁啊佛的形象或者是菩萨的形象或者是辟支佛的形象，但是始终呢就欠缺了这个声闻的形象，应该呢就是有的，即是出世的四圣佛、菩萨、辟支佛和阿罗汉的声闻果，不转轮王形象。转轮王呢即是转轮圣王，是世间的人王啊。个布施的供养，咁啊，若是呢，我哋都布施俾佢，咁啊，包括花香灯啊、果啊，咁啊，日常所需嘅布施出世食食，包括转轮圣王，咁啊，供养呢，若是话我哋做呢个财物供养，就系表示对出世圣人的尊敬啊。咁啊，或者咧化供养就是依照佛菩萨的教导去移化咧行持，咁属于化供养啊，就得无量福。若是我哋呢个信心具足的善男子、善女人，咁啊或者财布施。或者化布施，而化布修行就可以得到无量的福报啊！咁啊，常在人天就受圣妙乐，咁啊，常常生到呢个人天之中，咁啊，受呢个殊胜嘅妙乐啊！佢亦能回向法界，就是人福利。不可为喻。嗱，咁啊，上文咧，其中呢个喻字啊，咁亦都系好重要嘅。咁啊，遇就系遇到，即系咁啱咧，你遇到佛菩萨、辟支佛、阿罗汉、转轮圣王像，咁啊，你布施供养啲常且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圣妙乐啊！咁啊，何况你自己真正系发心，咁啊，塑化菩萨诸佛嘅形象去布施供养啊，咁啊，所得嘅福咧就更加系广大啦。咁啊，若是话你自己，布施供养出世的四圣，以及世间的人王，而以此个布施供养功德啊，不为自利，而且回向于他人， 個若能回向法界一切的眾生，願法界一切的眾生都沾到自己這個布施的功德，那就是人福利就不可為矣。就由於你的心量廣大，真正是個行菩薩道者，不單自利，亦都利益於他人，所以你得到個福德利益就不可為矣。想揾一種世間的事物來到個譬喻，你所得嗰種嘅殊勝妙樂福報啊，冇法子咧係揾得到，咁你佢就不可為矣。急復之地藏未來世中，佢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乘經典，或聽聞一偈一句法音，眾生讚歎恭敬，布施供養，即是人獲大果報，都無量無邊啊！不若能回向法界，祈福不可為矣。咁啊，上文咧就專講布施供養、與陀回向得無量福。咁啊，始終咧就係、是、文化咁啊，布施供養，以供咧回向法界眾生。佢話復之地作，你知道。在未來世中，在這個未來的五族惡世之中，若是有這個信心的善男子或者是善女人，他遇大乘經典，大乘不是小乘，乘以運載為二，好像一架車，咁啊，能夠裝嗰啲人客啊，咁啊，從呢個出發點，經過一段好長嘅路，咁啊，送佢哋咧到達佢所要到呢個目的地，咁啊，呢架車咧就唯能承啊承載嗰啲搭客，咁啊，但係車就有大小，同埋有啲咧。只能夠自己坐一半人嘅，好似個電單車之類啦，只係自己一個人坐。咁啊，有啲咧就可以坐四個人，或者坐五六個人，咁就量大啲啦。同埋有啲咧，好似嗰啲大巴士咧，可以坐過百人嘅，咁啊裝人就裝得多咧，咁就比較大啦。不現在。佛所說的經都亦各如是啊！若是話小乘經典，例四阿含啊，好似長阿含、真一阿含、雜阿含、中阿含，咁啊四種阿含經其中所說，都係人天嘅福報，以及教我哋點樣知因識果。了呢个三界生死轮回，而得证四果嘅阿罗汉啊，进入呢个真空里。咁啊，四阿含经所讲都系啊，教我哋点样修了三界嘅生死，得证阿罗汉，属于小乘嘅经典啦。咁啊，呢个发心修行嘅人。佢證到阿羅漢果啦，咁佢從今以後唔再發大心去度人，佢做一個自了漢，佢自己度咗自己嘅孫啦，咁啊別人是否得到，只得與佢無關，就因為佢自己響呢個痛苦嘅娑婆世界裏邊經歷的時間太長。現在得到離苦啊，佢就視呢個娑婆世界係個威報， 佢從此唔再來呢個娑婆世界度人，咁啊只係度得自己就了別善道，就靈魂嘅小靈啊，好似得部小車。咁啊，若是話大成嘅經典咧，就唔同啦，好似《楞嚴經》《法華經》《金剛經》，包括一切波野波，或者啲《圓覺經》，咁啊一切其他嘅大成經典咧，佢就講行菩薩道自利利他，咁啊就唔單啊度自己，咁啊亦都咧要度他人。咁啊，此等嘅大乘经典所说，都系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可以讲比记丈夫都我亦已啊！咁啊，既然一切众生有佛性，佛可以成佛，我亦可以成佛。所以行菩薩道嘢，你不單知道，亦是本此道理啊！廣度一眾生，凡係説自利利他嘅經典，都名為佢嘅大乘嘅法寶。佢話聽聞第一計第一句，咁啊一計咧就係經裏邊嘅四句。或者任何一段经文的四句就明文的一首偈，那么一句呢或其中呢有一句这个理论呢是最重要的，那么而我们单是依此一句话去修行啊，也都准可以了生死的，那就明文的一句《楞严经》经啊，佢話事法平等無有高下，咁啊此一句經文咧就係、是、好重要噶噃。咁啊若是我哋能夠了解一切法平等，一切眾生佛性平等啊，咁啊我以此個發菩提心就可以成菩提果啦。你話係唔係此一句經文係最重要咧？咁啊乃至一切經典佢裏邊啊。都有好多咧，單係一句半句就係、是、成立啊，完全具足啊，好嘅理論。我哋只係一句經文去修行啊，亦準可以了生死成佛道噶。所以一句固然重要，即使一句亦好重要啊。啊，咁若是話全部大乘經典咧？就更加最重要啦！個法因生物，咁佢因為聽聞任何一部大乘經典，咁啊了解全部，或者係一首偈，即係四句，或者係一句裏邊嘅重要道理，佢哋從此啊發起呢個因勤。以故稳重之心去赞叹恭敬，咁啊赞叹此大乘经嘅一句或者一句呢、这个理论嘅好处，咁啊随即咧佢对此一本大乘经或者其中一句一句啊，佢生起呢个恭敬心，咁啊由生起恭敬心。佢就布施供养此个大乘经典，咁啊，既然对此大乘经典或者一句一句佢生嘅恭敬心，亦都布施供养啊，咁啊，肯定呢个人咧就会如法修行，就明为叫做法供养啊。咁啊，每一个修行者能够做到唔单话财供养。亦都如佛所教的修行的法供养啊，此人得福一定是很大，佢话是人恶大果报。咁啊，呢个大果报咧，就系话唔单得呢个世间嘅财宝啊，亦正报呢个出世嘅妙果啊，得到咧自性功德发财。 咁就叫做和散果报，就无量无边呢个数目啊，讲都讲唔清咁多噶。各位同学，回向法眼，其福都不可为喻啊！若以此听闻一句一句嘅大乘经典，如法修行，真法供养者，咁啊，敬以此功德啊，回向法界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从呢个事上啊，而归入呢个无为不生不灭嘅妙理。若如是回向啊，说明你个心量广大，咁你心量大故啊，所得嘅福亦都大啦。佢话而福啊，就不可以咧为喻。不复师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佢以佛塔持大乘经典，身者佛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补灵力，或独发心，就或劝多人同共发心。佛如是等辈，三藏心中常为诸小国王。谈悦之人就常为轮王啊，话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咁啊，此一段经文咧，意思即系话，我哋遇到呢个佛塔持大乘经典，若是佢系新嘅，我哋就布施供养、瞻礼赞叹。啊，若是佢已经毁坏咗嘅，我哋先咧将佢修补好，咁啊，然后先至恭敬瞻礼赞叹，要佢布施供养。不复之地藏，若未来世中有个善男子以及啊呢个善女人，佢遇佛塔智，咁你遇到或者佛塔，或者遇到咧系佛智，咁啊佛智就系大众修行之处，佛塔就系供养啊法宝或是佛宝之处，大乘经典就系如刚才所说啦，依智修行能够运在我哋直向无上菩提之间，亦能够运在一切众生啊，直趣呢个无上菩提之间，咁就名为大乘经典道理。个生者布施供养啊，咁啊若是此一类佛塔、佛智同埋大乘嘅经典，若是佢系新嘅，即系啱啱做好，或者即使已经做好咗好耐啦，可是佢未曾烂，佢亦都未曾破啊，保养得好好，如同新嘅一样。咁我哋对佢布施，或者咧系供养，或者咧系瞻仰，或者咧系礼拜，或者咧系赞叹。但是不管你是布施供养或者瞻礼赞叹，那一定要恭敬先表示你的权势，吉福才是大过恭敬，而且合掌表示你的一心清净而不散乱。他有五者，故者即系旧啊！你遇到嗰啲佛塔、佛智、大乘嘅经典，佢系好旧噶啦。咁啊，旧到咧，或者有啲已经咧系毁坏者，尤其是从前咧嗰啲印刷术啊，就冇今日咁昌明嘅，故然冇呢个影印啊， 咁啊，亦都咧冇今時今日咧嗰啲羊屎啊做得咁靚，釘得咁好啊！乜舊屎咧就係用書紙或者用嗰啲薄嘅幼細嘅肉扣紙咁嚟到去印機嘅。咁啊，印嗰陣時亦都唔係機器啊，佢係用嗰啲木板嚟到挑。挑黑咗嗰啲經嘅文字啦，咁至用宣紙、用玉扣紙咧，咁嚟到去印，印好之後就摺，摺好之後咧用線嚟釘。咁啊，呢啲咁嘅用宣紙印嘅經書，或者咧係用嗰啲幼細嘅玉扣紙嚟到印嘅經書，咁就好容易咧會惹到啊！個白蟻或者好似細到咧兒童面粉咁細嗰啲蛀蟲嚟到蛀爛曬，你一個唔小心咧就好容易啊，俾嗰啲蟲咧蛀到啊！咁啊遇到咁嘅情形，咁我哋對呢啲飯係俾蟲啊！蛀壞咗嗰啲線釘裝嘅書咧，咁啊最好能夠發心啊，咁啊買翻啲新嘅紙嚟就補佢一補。當然就要講技術啦，亦都要懂啦。咁啊補好佢之後咧，咁啊重新咧照佢幾多嘅字啊寫翻上去，咁啊保存佢。咁呢種咧就係毀壞之後。咁我哋對佢咧係收到，咁啊至於呢個佛塔同埋佛寺，亦都常常咧係有破爛啦。咁啊破爛咗咧，我哋亦都要收到。所以現在咧，咁啊在我哋中國裏邊好多嗰啲佛廟啊、佛寺啊，所有嗰啲殿堂，佢若是唔係全間冧咗嘅。就是壞了某一部分，那他們將這個爛了的住那個某一部分呢，那就戒了它，拿了它下來，然後重新呢，那就做回一件同樣的雕刻，同樣的大小呢，那就安回上去，那就等到全部安好了，換好了，將那些爛的破的住呢換出嚟，而補翻咧，照樣新嘅上去，咁佢就成間嘅重新嚟遊過。咁啊，若是你唔知得佢嘅歷史，或者你唔信佛嘅，咁你根本就唔知道佢係舊翻新，以為佢係新起嘅。其實咧，就係爛咗邊一處，佢就換邊一處，一切換曬啦。咁啊，重新嚟遊，咁啊，切身嘅一樣咯。咁啊，呢種咧就唔係話慳錢，咁啊，亦唔係話咧好似咧紅書唔重新做，而係保存佢呢個風格。若是你將佢拆咗，唔係話邊一處難，邊一處補，你成間拆咗佢，重新起過，你就起唔翻咧。佢原來啊嗰種嘅格局，你就唔能夠保存啊佢呢個原來個風味嘅特色。咁啊，所以咧一部分爛啊，佢就盡力拆佢落嚟，或者咧重新咧咁啊換過，咁啊然後咧又翻新，咁就可以保存咧佢原來呢個文化嘅風格。咁啊，佛經亦係一樣。現在嗰啲線釘裝嘅書咧，成為寶啊，好多經書絕版，就屬於咧好矜貴嘅。咁所以我哋遇到嗰啲線釘裝啊，用宣紙，用嗰啲上等幼細嘅玉扣紙啊，嚟到印嗰啲經書咧，要好好地嘅善於保存啊。咁啊，若是有呢個毀壞嘅情形，有人家遇着啊，佢發心啊，對嗰啲毀壞咗嘅塔寺 或者大乘的经典他去修补一下，咁啊，形理咧，形正形犯啊，理咧系经理，咁你做一个修补佛法、修补佛智，或者修补个大乘经典，就系属于咧系经营，或者咧好嘅呢个处理，将佢修补。佢就话读法生，咁或者自己能力做得到嘅。我自己发心去做，或者出钱请人去做，或者他自己对这方面很有兴趣，亦都懂得怎样去处理，那么自己去修补。那么他就说读发心，他就说劝多人控告发心，那么或者他自己的能力不够，或者他对这方面呢亦都不是知得很多，咁啊，所以佢就劝请多人啊，咁啊共同发心，咁啊做好咧呢一件事。各位于是等佢三十生中，成为诸小国王啊，就此一类嘅众生，若是真能遇到呢个佛塔至大乘经典真嘅，你就布施供养；若是旧嘅，毁坏的你修补盈利，或劝多人发心，或者独自发心，就如是等会于这个三十生中，就成为诸小国王，享这个小国王之福。不贪欲之人就成为轮王啊，此就属于咧单独一个人发生，咁啊坛缘咧即系施主，咁啊即系呢个发生者，咁啊佢自己一个人，若是有咁嘅能力，咁啊佢行呢个布施供养，修补呢个毁坏嗰啲佛塔佛智，呢个大乘经典啦。就上为轮王，他所得的果报呢就不单单三十生中成为诸小国王那么简单，而是做这个世间的转轮圣王，为这个世间的人王。那么既然他所受的果报是个转轮王，那么他就还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他亦都以他所修这个五戒善法或者十善的善法来的教化以上所讲那些诸小国王，那么说明这个转轮圣王的福报呢就比这个小国王大得很多啦。他复施地藏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理经典，乃至一和地一尘一沙就一滴，咁啊此呢就系结束前文所做嘅善事啊，就修补佛塔或者修补这个大乘的经典，或是的发心是新造，那么他对他恭敬供养尊敬赞叹，即使这种的善根功德小到好像一条毛、一粒微尘、一粒沙或者一滴水那么少啊，他所得的功德是很大很大啊。我说佛智地藏菩萨，你知道在这个未来五族恶世之中，若是有一类的善男子或是善女人，他于佛法中所种的善根，就包括上文所谓遇到佛菩 沙像，聘之佛阿罗汉像，转轮王像，咁你布施恭敬供养，得无量福。咁啊，亦都包括，若是众生遇到大乘经典，即使系听闻一句一句发呢个因众生赞叹恭敬，是人都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啊！咁啊，亦都包括在未来世中有善男善女人遇到佛塔及大乘经典新嘅，你就布施奉养、先礼赞叹、恭敬合掌。若是系毁坏咗嘅、旧咗嘅，我哋发心对佢修补盈利，或续发心，或劝多人通共发心啊！咁啊，如是都系说明此一类嘅善男子、善女啊，在呢个佛法之中，佢所种啊嗰种对佛智、佛塔、大乘经典啊嘅布施。以奉得是供养，所以或修补塔寺，就或庄理经典。咁啊，其中个分量唔一定要多须弥山，佢话乃至一毛，咁就好渺小啦。一粒尘就更加少啦，几乎肉眼都睇唔到啊，就一粒沙。或者一滴水咁微小啊，咁啊，其实咧所得嘅功德系不可思议，系不可限量啊！佢话如是善事，但能到回向法界，是人功德百千生中都受上妙乐啊！咁啊，善事。即是上文所说的不论新的旧的佛像以奉一大乘经典新者就布施恭敬供养赞叹若是破旧者毁坏者你就亲自修补盈利或劝多人共同去修补盈利此等的善事但能回向法界，是人功德百千生中的受上妙乐啊！此亦都系佛嘅大慈悲，因为此地藏经系大乘嘅佛法，咁啊大乘佛法就不离呢个四弘誓愿啦。所谓众生边要誓愿道，烦恼无尽要誓愿断。法门无量要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不若是有一类嘅众生，佢遇到诸佛菩萨或者佛塔嘅形象，或者咧对于佛字佛塔咁啊生者，你就恭敬供养。旧者破坏者，你就修补盈利啊！咁啊，如是嘅善事功德，你能够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与一切法界众生与共共享自己呢一份咧善根嘅功德，咁嘅善功德就百千生中受上妙乐啊！咁啊，说明此一个众生嘅人自利，亦都以此功德回向他人。咁啊，则此人呢个自利利他功德啊，所得到乜嘢嘅果报咧？我百千生中都受上妙乐啊，受呢个最上最高嘅殊胜妙乐，同埋即系咧。可以出三界了生死或是最后得成菩提那么现在回向自家自属或自身利益他如是之果即三生受报 咁啊，此就说明啦，我哋做法事收一切嘅时间，唔好净系为自己啊，因为亦都有好多信佛者，由于佢唔明白呢个菩萨慈悲嗰种嘅心理，佢每一桩嘅佛事啊，佢做完之下咧，佢都系回向。怨佢呢个孙啊，或者仔啊，或者媳妇啊，或者兄弟啊，最好能够发财。咁啊，亦都包括咧系身体健康。咁啊，总之佢所有嘅好事，佢都系回向佢自己呢个家族。例如佢姓陈嘅，咁佢有五个仔女，或者包括有五个媳妇。亦都包括佢呢个五个仔女啊，所生出嚟嘅仔女，即系佢嘅孙嘅一代。咁啊，当然咧，依照古代咁嚟到发族嘅繁殖啊，可能咧有三几十口人家嚟。咁啊，佢所做功德咧，佢就为佢呢三几十口嘅人家，咁啊求科，咁啊以往咧求智慧。总之希望诸佛菩萨加庇啊，佢呢个二三十口人家咧好，咁就得啦。咁啊，佢唔容易发个心咧，咁啊愿人家好嘅。咁啊，其实咧呢个心量少啊，你所得个福啊少。点解咧？咁啊，即使你姓陈，或者姓李、姓王、姓何，任何一个家族。咁啊，即使你点样嘅顺境，点样嘅化，如果别人咧唔好话唔化啦，佢连食都冇得食，或者佢艰苦到嘅着都冇得着，你话佢咩后果啊？佢就实请啦。点解咧？佢睇见你咁好，有得食有得着，住高楼，出入汽车，佢乜嘢都冇，咁啊，佢冇资源抢噶。佢冇法子唔起坏主意噶，咁就变成你咧，亦都食得唔安，住得唔安，就着得唔安啦。你坐车出门都坐得唔安，你就可能请埋保镖保护你添。咁如果我哋每做一件功德，我哋都回向自己个家族，咁啊增福增寿，咁呢个肯定噶啦。咁啊，亦都以此呢个慈悲心啊，回向一切嘅贫苦者。咁啊，人人都分享自己呢一份嘅善根。咁啊，愿诸佛菩萨加庇任何一个众生啊，都增福增慧。咁就等于话咧，人人都好啊。咁啊，人人都丰衣足食啊。你即使你肯送俾佢，你请佢去食，佢都唔会嚟。点解咧？佢有啲事，咪更加唔会咧抢你，更加唔会对你有坏主意。咁啊，呢个咧就最现实，系最眼前。咁啊，一种咧所谓要我哋布施或者做一切功德之事。要回向别人咧一种嘅理由，咁啊，同时就算为自己呢方面嚟讲，你想成全自己啊呢个无上菩提果，你一定就要发菩提心啊！咁你想发菩提心咧，你就生呢个慈悲心，要度众生啊，要化一切人。咁啊，要众生道尽，烦恼断尽啦，法门破尽，咁啊，自利利他，功德圆满，先至可以成佛道。所以此一段经文已经好明白，你即使不曾研究过佛经，你只系从呢个文字上嚟到去读啦，你都应该咧明白嘅。佢亦说得好清楚，嗰个以上咧，不管你供养佛、供养法、供养佛寺、佛典， 舊嘅破壞嘅，我哋修補盈利啊！咁啊，如是嘅事事，但係能回向法界眾生咧，是人嘅功德就八千生中受上妙樂。咁啊，照讀咧，你只要識中國字，應該了解。嗱，咁啊，跟住嗰個如單回向自家之目，等於話單係回向咧，將所有功德俾我哋自己呢個家屬啊。咁啊，人人好，與奉希望自己嘅自身咧得到好，不如是之果，即三生受少咗幾多？少咗好多噶啦。嗱，咁啊，回向法界众生，愿一切众生与共，百千生中受上妙乐啊！嗱，咁啊，呢个千字我哋暂时咧，咁啊唔讲，净系讲个八字。咁啊，如果回向自己咧嘅家族，或者自己个人，咁啊三生受乐。咁啊，八生比之三生咧，咁就少咗九十七生受福报。咁啊，何况咧，仲有个千子，咁啊，如果将呢个千生嘅福报比之三生嘅福报咧，咁就少咗九百九十七生。嗱，不能呢啲文字咧，我哋就要了解。學佛的人一定要發心，不要只是為自己，你為自己的福報是有啊，但是心量不大，所得的福也都不大。我說捨一就得萬報啊，那麼這一句經文呢，就是說明發大心的人所得的果報也都大，你只要写一点点，你所得的福报啊，就成为万咁多啊！我话写一就得到呢个万咁大嘅福，就说明呢个心量要大，所得嘅福亦都大。若再进一步回视向你啊！咁我回呢个事上，即使我布施结缘系一点点咁少啫，我哋固然啊唔好着相。啊，即使我哋布施好大好多，我哋亦都唔好着相。我即使咧布施少少得好大个福，我哋亦都唔好着相啊。咁啊，由於你唔着相啊，咁你個心量大，你個福報就更大。我捨一咧就得萬福，不是個地藏布施因緣，其事如是啊。咁啊，由於地藏菩薩問法，咁有關啊呢個布施嘅功德大小輕重。佢唔系几了解，所以就系去较量一下。咁啊，其中咧最主要嘅就系要我哋发大心，唔好为自己，为自己所得嘅福报唔大。若是发心以此善根回向法界一切众生，心量大又妄想。离开一个执着，佢个福报就更大。咁啊，亦都咧知识，咁啊《地藏经》就系显地藏菩萨呢个大愿宏心啊，亦都显示地藏菩萨系孝顺一切众生，因为一切众生有佛性啊，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所以佢众生遭罪业，堕于呢个恶道。因此菩萨就秉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彼此平等呢个理论，佢唔单度自己啊， 他亦都度一切众生，要孝顺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得到解脱，离三恶道苦，愿一切众生人人都往生净土啊，超脱呢个苦海。咁啊，如是嘅大愿，如是嘅大孝，所地藏菩萨啊，先至咧为呢个后世人啊，对佢尊敬。咁啊，等于话，若是我哋学佛者，亦能学地藏菩萨一样，咁大嘅心愿，咁大嘅慈悲心。我哋即使收少少嘅善根，我哋都回向化解一切众生啦。咁啊，亦都系等于咧孝顺一切众生，与我呢个布施功德，免除一切众生嘅贫穷苦恼，唔单令佢免除呢个日常生活唔满足各种嘅贫穷啊！咁啊，亦都愿佢哋咧得闻佛法，舍离啊，唔得闻佛法嗰种嘅贫穷痛苦。咁啊，若能如是，心量广大，咁你咧亦都系啊，未来嘅地藏菩萨啦，你亦都系未来呢个大慈悲大宏愿之人。咁啊，所以始终话事故地藏，布施因缘，其施即如是，就系佛咧。咁啊，必谢个地藏菩萨啦。以是之故，你要知道，所谓布施较量功德呢种因缘啊，其事咧就系如上所说。不管你做何种嘅功德事，你一定咧要自利，亦都要利他。你一定嘅心量啊要广大，咁啊然后先至得到呢个大嘅果报啊。咁啊，如同地藏菩萨一样，要有甚深嘅宏誓愿，孝顺一切众生，所以佢嘅心量就广大啦。和是故地藏布施因缘，就其事如是。